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7首诗《归嵩山作》，王维。 归嵩山作，王维。青川在边泊，寄望去行行，流水日悠悠，莫轻相依算。风声临古都，落叶满秋山。钓得上高下，归来请闭关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